犯罪嫌疑人是冒充的军官。那么上一起案件当中的犯罪嫌疑人冒充的是这个军校的领导的好姐妹，这些犯罪分子啊，就为什么他们就要冒充这样的一类人呢？ 我觉得就是第一是军官吧，在普通百姓心目中地位比较高，而且这些人普遍的这个形象也比较好，有可能更容易让这个考生家长产生一个信赖的心理，更愿意把钱交给这些人。还有呢一个就是也是刚才一个特点吧，因为好多家长呢愿意让学生上军队院校，所以呢他们冒充这种军职人员啊，更和这个军队院校对口吧。 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还有这样一点，就是他要冒充一个某某部队的一个军官，那么这个部队到底人员构成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部队里面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职位，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如果是一个社会的我们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话，可能很难通过什么渠道去查询到。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个特点呢，是我们最近一年来发现的一个新的特点吧。 就跟之前不一样，因为前两类特点在以前前几年的升学诈骗当中也都出现过， 对， 是吧？ 是，好，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虚构的这个升学类型呢多种多样，呈多样化的趋势。 怎么讲？ 过去呢都是说是国内的这个普通高校或者是军队院校、艺术学校，现在呢这个升学诈骗呢涵盖了小学、高中，甚至还有录取外国名校的这个诈骗。 哦，也有这样实际的例子是吗？ 对对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比如我们办理的张某某诈骗案中，这个被害人李某某呢，是通过其他人认识了一个自称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归国的这个张某某。李某某呢，就向张某某打听留学的事情。没想到这个张某某竟然告诉李某某说他的导师正准备招一名中国留学生，只需要100万就能帮他运作成功。 还只需要100万。 对。 哦。 因为这个张某某知道这个李某某他 有钱， 对，比较有钱。而且这个本案的被害人李某某呢，他不是说普通的考生，他已经是在社会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了。 他可能是想我去其他的学校比较好的学府就读，给自己镀一下金然后再回来。 被害人李某某呢，他就是留学心切，而且又有一个名校情节，所以呢他就没有核实张某某的真实身份，就立马把100万转到了这个张某某的账户里。 哦，就直接就这么一次性把100万就转过去了。 对，是。 哦，那张某某当初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承诺呢？ 张某某的承诺就是帮李某某制作这些申请的资料，最后帮他成功运作，能够到这个美国的麻省理工去就读。 他也打保票说你我肯定能够帮你，让你去麻省理工大学，是吧？ 对，是。 那后来呢？ 后来呢这个诈骗的时间呢持续了有一年。后来这个张某某呢又以接待导师来中国开会，购买礼物给一些其他的经手的人，这样的各种名义呢又陆续还骗了20多万块钱。 哦，那这120万就出去了。 但是呢这个等了近一年之后呢，这个被害人李某某并没有如愿的收到美国麻省理工的入学通知书。他就起了疑心。然后李某某呢，因为毕竟也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就通过工作中接触的其他的麻省理工的校友来核实这个张某某的身份。但是呢，这个其他的校友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一个能人校友张某某。这时候李某某就对这个张某某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这是仅仅是怀疑，他还没有确认他实际被骗了。 对。 那后来又是怎么发现自己原来是上了一个大当呢？ 后来这个李某某呢就开始关注起张某某这个个人的身份，和他的一些四周的家人朋友的情况。然后呢他通过张某某的一个儿时的好朋友吧，了解到张某某根本就没有出国留学过，就完全就是没有留学经历的一个人。所以更不可能说是麻省理工的校友了。所以这个李某某就才发觉自己是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那直到李某某报案的时候，他已经被张某某骗走的120万，姓张的这个人拿这些钱干嘛去了呢？ 姓张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也就是把钱拿去挥霍，